北京时间14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29.98万起售，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新车现已登陆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详询0106137888。 我是奔驰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我是宝马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我是保时捷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广顺之星专注高端车维修10年，咨询热线同步微信13811110695，13811110695。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 听意见领袖，看知识网红，约行业大咖，就在 无忧见地。 959资讯快报。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北京晚报消息，据介绍，目前方庄地区已经完成了对区域停车位的统一编号施化和分类登记造册，摸清底数，实现停车备案行业管理和业务数据的动态管理。今年年内，方庄还建立由21块诱导标志牌组成的3级停车诱导系统，提高车位使用率，减少车辆无效空驶率。届时，人们行驶在二环辅路、三环辅路、方庄路、普黄榆路等路段，都能看到这样的停车提示屏，对于该地区的停车位状况一目了然。北京日报消息，记者15号从市人大会获悉，北京的文化地标之一潘家园旧货市场今年启动转型，但不会全部撤市。另据透露，潘家园演进成十里河市场未来也将进行转型升级，目前已累计有超过1000家商户撤出潘家园，共腾退6000平米的经营面积。今后潘家园旧货市场将引导中高端文化艺术品和工艺品的发展，潘家园将形成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组合产业链，融入博物馆、展览、拍卖、艺术品典当、艺术品信托等教育培训等多元化的内容。继续来关注涿州方面的消息。1月12号，保定市委组织部人才处领导探望慰问了涿州市优秀专家。2016年，涿州市农业局农村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刘伟、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胸二科主任袁鑫、凌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李延波被保定市委组织部评为第一批优秀专家。转眼又是新的一年，过去的一年对于涿州电视台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励精图治，探索创新，深化完全频道制改革，节目质量不断提高，各项活动丰富多彩，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展望未来，涿州电视台将以崭新的姿态迎接2017年，以更高的水平服务社会大众。与你最近，所以最亲。2017年，涿州电视台与您在一起。

刚才这首歌曲是来自苏芮的第二十张专辑1993年推出的《牵手》当中的歌曲《心也跟着心走》，钢琴的伴奏很好听。而下面呢，我们要请大家听到的是一个很不熟悉的歌，我们希望留声地带呢可以把一些遗珠之作送给大家来欣赏。这是来自1988年张浩哲的专辑《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当中的第一首歌，张浩哲的唱功在这首歌当中也有淋漓尽致的展现。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花季再来》。 能不能让我再一次拥有，拥有幻想，拥有温柔，曾经的誓言难道都像飞花掉落，掉落在风中，掉落在胸口。看着我的心，看着我的脸，有多少伤痛还未无奈的眉眼之间。也许我不够温柔，也许我让你寂寞，但是在每个夜晚的角落，有多少我无言的等候。也许我不够温柔，也许我让你寂寞，直到那花季再来的时候，还依然有我最初的梦等着你挽留。 来自张浩哲的《花季再来》。说到花季呢，花季只有一季哦，过去了就不会再来了。下面这首歌曲当中呢，也提到了花季这个词，这是来自江美琪的《想起》，江美琪的2001年的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在这张专辑当中呢，江美琪延续了前一张专辑《悄悄话》当中的抒情风格，而这首《想起》呢，也是来自张宇和十一郎这对黄金搭档的合作。 刚刚风无意吹起，花瓣随着风落地，我看见多么美的一场一花雨，闻一闻茶的香气，哼一段旧时旋律，要是你一定欢天喜地，你曾经坐在这里单独的那么哭泣，就像是所有幸福都能被预期。你打开我的手心，一切都突然安静，你要我承接你的真心。花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逛庙会，赏元宵灯节，春节初一到十五，早九点至晚十点，房山韩村河村举办首届最美乡村新春庙会，吃喝玩乐购尽在韩村河村。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 即将开始。 怎么亮着？那不是彻夜等候，你为我点的烛火，不过是一次邂逅，红楼那一场梦。我的香水全部褪色，像被大雨洗过，杯中景色鬼魅，我忘了我是谁，星星就像月亮午睡，手里握着蝴蝶杯，单飞不醉不归。找不回被白雪覆盖那些精髓， 精髓 当时候成为拥有你唯一条件，我、有罪。琥珀色的月结了霜的泪，我会记得这段岁月。 是来自王力宏的《花田错》，这是2005年王力宏的《盖世英雄》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在王力宏16岁的时候呢，第一次接触到了电影《霸王别姬》，这也是他呢第一次接触到了中国的戏曲。 美丽的身段、奇特的唱腔，还有中国式凄美的爱情故事，深深地震撼了王力宏。所以在12年之后呢，王力宏就推出了这一张《盖世英雄》的专辑，当中多首歌曲都用到了中国戏曲的唱腔以及元素。而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一首翻唱歌，这是先有粤语版，今天我们将会听到它的普通话的版本，这是来自当年蓝心湄的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一见钟情》。 也许我可以用一种最温柔的想象，让自己不再忧伤，因为有你最真实的 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听到的是来自蓝心湄的《一见钟情》，这首歌呢是翻唱自粤语版，黎瑞恩的《一人有一个梦想》。下面这首歌曲呢，同样也是先有粤语版，然后呢再有普通话的版本，不过呢歌手是同样的，这是一个组合，来自香港的草蜢。我们将听到他的这一首《失恋阵线联盟》当中的《半点心》。 我可以走爱情像一杯隔夜茶，我却要喝下它。你我之间总有些依恋吧，还可以继续吧，就算是妄想吧，别让我保留吧，不要让这段情从此作罢。半点

我在中国新歌声 等着你。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即将开始。 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Twins 的下一站天后的普通话的版本，莫斯科没有眼泪。而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1992年的一首歌，当年呢这首歌呢在大街上非常的红，很多人都会唱，这个旋律呢非常的熟悉，这是来自政治化私房歌当中的主打歌曲水手。这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而且呢在这首歌成功之后呢，政治化又推出了另外一首风格类似的歌曲，同样也非常的受欢迎，那首歌叫做星星点灯。 苦涩的沙吹痛脸庞的感觉，像父亲的责骂，母亲的哭泣，永远难忘记。

为了你，我不穿高跟鞋，跑你街上问我不会太累。为了爱，我不穿高跟鞋，我希望我多想你一些。跳跳舞，逛逛街，听音乐，早就是我生活的标签。你爱电脑，游泳，爬山，我们之间很少有共同点。你留伞很幽默，安全感，你却是我生命的巨人。无所谓外表看起来配或不配，我们天生一对好。为了你，我不穿高跟鞋，街上问我不会太累。为了爱，我不穿高跟鞋，希望我多想你一些。可爱你，我不穿高跟鞋，踮起脚尖，其实我也很累。偶尔你为我穿高跟鞋，你就算是会让我掉泪。我也很累，偶尔你为我穿高跟鞋，你做姿势会让我掉 九，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新港海鲜自助就是各种不限量， 海蟹、大闸蟹、大雪蟹、鲍鱼、石斑鱼、三文鱼、皮皮虾、海参，各种刺身，通通不限量。 海鲜自助就选新港，良乡西路北大街全京城二层，6030-7779，6030-7779。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一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 全北京正在听华语音乐排行榜，10月29日正式落户 FM959、FM895，每周六、周日11点到12点，流行民歌随意听。我是张信哲，好音乐慢生活，期待你来分享。 让你幸福是我一生在乎的事。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是来自孟庭苇的无声的雨，这是他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专辑当中的歌曲。说到下雨呢，有的人觉得是很浪漫的，因为下小雨呢，你在小雨当中漫步的话，如果有恋人和你在一起，或者即使没有恋人在一起，你在思念你的爱人的话，那是很浪漫的一个景象。但是我觉得下雨呢，对我来说是蛮困扰的，尤其是在冬天下雨的话，本来就冰天雪地，本来就非常的寒冷，再加上雨丝飘在身上，如果又下大雨的话，那确实是一种不好的感受。好了，今天的留声地带最后呢，要送给大家的歌曲是来自小刚周传雄的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男人海洋》。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我是刘刚华，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 当我抱着你的时候，窗外风轻，黄叶飘落，以为是浪漫，原来只是有心在飞走。情人心里想的，爱就像你迷路了，想摸索什么，摸到了你手心的沉默。最痴情的男人像海洋，爱在风暴里逞强，苦海是风平浪静的模样，卷起了依恋那么长，挥送目送你起航，让你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爱在关键时隐藏，而心酸灰烬都敞开胸膛。做远远看哭的月光，不做阻挡你的墙，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沉默，最痴情的男人像海洋，爱在风暴里逞强，苦海是风平浪静的模样，卷起了依恋那么长，挥送目送你起航，让你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爱在关键时隐藏，而心酸灰烬都敞开胸膛。做远远看护的月光，不做阻挡你的墙，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情的男人像海洋，爱在风暴里逞强，苦海是风平浪静的模样，卷起了依恋那么长，挥送目送你起航，当你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爱在关键时隐藏，而心酸灰烬都敞开胸膛。做远远看护的月光，不做阻挡你的墙，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 心怀里，而你和我在夜的怀里，浪漫的夜色 该有浪漫的心情，为什么你还会犹豫？过去不必提，在这样的夜里，不曾伤心，也就不懂珍惜。美丽的夜色，该有美丽的心情。闭上眼睛，让美梦靠近。不要怀疑爱情，怀疑我对你。别让泪水遮住眼，遮住心。并不是每一段爱情都会令人伤心。不要怀疑爱情，怀疑我对你。别让泪水遮住眼，遮住心。让我为你挥去迷离，看到真的爱情。